洛洛，洛洛，你不舒服啊？ 没什么。 小心点啊，洛洛姐姐，过冰川了，抓紧喽！哎， 洛洛，小心，这里是海拔4700米，你嘴唇发青，这是严重的高山反应。你能坚持下来吗？ 我能坚持。 好。啊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前面，啊，那个马鞍形的山口，就是打板，那有5500米高呢。你呀，不听话，不该跟着我们一起来的。你没有高山生活的经验。你以为跟着我们出来是好玩的吗？ 我知道会很难受，很痛苦，可我需要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事。哎 呀，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吗？ 因为我在努力地了解你。啊啊 啊！洛洛，洛洛，头疼是吗？啊， 像要炸开了一样。 你要坚持。只要上了打板，就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坚持。翻过了打板，就是胜利。来，手抓紧坐垫，千万别松开。 我的头疼。 别松手，别松手。洛洛，洛洛， 洛洛姐姐， 洛洛，洛洛。 洛洛姐姐， 古丽米赫，洛洛的高山反应太强烈了，头疼就松开了手去捂头。你快牵住牦牛，我把它抱起来。 好。洛洛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姐姐，姐姐， 放下我， 姐姐， 放下，就是死。我也要翻过打板， 姐姐。 洛洛，哎 呀，她昏过去了。 洛洛，我的女儿。爸爸不是不想认你，25年。你不知道，爸爸多想叫你一声。 啊，爸爸，看，又要起风了。 啊，古丽米赫。啊，来，你扶着他。我先骑到牦牛背上。啊。你把他扶上来。 哎，好的。 我抱着他走。 救 洛洛， 救！ 你要坚强，千万别昏过去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看看这高原的景色，多雄伟！你再看看天空，多么蓝啊！你看看，快看看呐！ 放下我吧。 不，你这样会好受一些的。 你真好。 傻孩子。

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马上答应我们就抢人了。弟兄们，这两个丫头就是你们的了。 停下！ 停！陆老板，答应了？ 你好像对我不太了解。 了解，摸底的事儿我是行家。 哼，我有个习惯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习惯？ 每当我做出重大决定之前，总要吹一阵鹰笛的。 吹鹰笛？ 鹰笛 毛病不少呢。 哎，什么鹰笛？ 这不碍大事吧？你吹吧。 好。 大嘴玩什么新花样？ 他能吹出花来。 快看，山鹰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 哎，有看，哎，来了好多老鹰啊！ 可不是吧？哎，你快看，那老鹰扑下来了！哎， 这么多的鹰！ 哎呀，哎呀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 格里米赫，快跳起舞来！ 好，露露姐姐，哎，阿布鲁斯，哎，我们跳舞， 好， 跳起来，哎，跳舞！ 哎，他们还给咱们跳舞呢！ 哎呀，我的眼睛啊！哎呀， 哎呀，妈呀！ 哎呀，我要死了！ 哎呀，我投降，别刀了！ 快跑！ 投降！ 跑啊！快跑！ 哎， 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枪！ 阿布鲁斯，快躲开！快跳你们的舞！ 皇上，皇上， 皇上！哎呀，陆老板呐！哎呀，陆大老板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我们走，我们这就走还不行吗？ 我们走！ 啊！ 皇上， 皇上，皇上， 皇上， 皇上！ 真的要走？ 走走走，马上就走！大家快起来，快走啊！ 我告诉你们，山鹰们已经在你们的身上做了标记了。只要你们一在塔什库尔干露面，他们就会向你们进攻。 哎呀，打死我！你再也不到这鬼地方来了。 来了，来了， 都愣着干什么？啊，快走啊！ 走啊！ 走！ 哎呀， 走！ 哎呀， 哎，等 等我！ 哎呀，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等我一会儿。 爸爸，哎呀，血！ 爸爸，你看血！ 爸爸， 陆伯伯，你受伤了。 呀，在这儿，子弹打在胳膊上了， 流了这么多的血。 别为我担心，没伤到骨头，我能感觉到我的手还在动呢。古力赫，别这么哭哭啼啼的，胜利了该高兴才对呀。让我在这草地上躺一会儿。 来，爸爸，慢点儿。 慢。 躺在这草地上真舒服。 爸爸，疼吗？ 阿布鲁斯， 我在这儿。卢伯伯， 古里米赫， 爸爸， 你们去找一些三叶草来。 三叶草？ 什么叫三叶草？ 古里米赫知道，就是那种紫色的小草，几岁了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消炎。 古里米赫尔， 走吧， 我们去吧。 哎， 啊，洛洛， 哎， 你一直在叫爸爸是吗？ 嗯，妈妈要是知道你受伤了